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伊里瓦博尔近日在网站上载了一篇题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的文章。文章指出，金日成主席是一位卓绝的爱国者和伟大的革命家。他早在10来岁时就踏上革命的道路，一心为人民的幸福、国家的繁荣富强和祖国统一而奋斗了终生。